北京时间22点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十点答录机。我们回想很多与音乐交汇的瞬间，你开心的时候，音乐可以助兴；你孤单寂寞的时候，音乐可以帮你疗伤。音乐就像是一杯香醇的美酒，你静静的倾听就能感受它的浓郁芬芳。人生是一壶淡绿的清茶，你全心的品尝才能领略它的酸甜苦辣。静静的夜晚，与那些喜爱的音乐轻轻的对话和碰撞，忘却一切烦恼和忧伤，还自己一份宁静和真实。闭上眼睛，用整个心感受音乐带给你的美好和幸福。我是周准，音乐万花筒，我们一起听一首歌。 1 2 3 4， 远处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洒在路边。你和我，你应该是一场梦，我应该是一阵风。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十点答录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 十点答录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北京时间2022年1月3号星期一，我是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我在上直播之前呀，非常的多的朋友问我，是换调频了吧？是，换调频了。FM95.4，北京故事广播。我们聊天的地方没换，听听 FM， 找到十点答录机的聊天室。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在故事广播的直播间啊，有一个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听友的留言，这样呀，方便给大家加精，方便给大家这个留言做一个非常好的置顶，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看到了清风飘扬、小仙儿、红果、燕玲、杨秀君这些新老朋友，你们好。2022年呢，周准会在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工作日啊，22点到23点，与大家来一起度过24小时当中的其中一个小时。十点答录机，周一到周五见。所以希望呢，大家奔走相告啊，下个路口告诉街坊邻居。每天晚上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十点答录机，找到周准，找到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再续2021年的缘分。那其实，在上周做过2021年啊，我们要对他说些什么？那这一天，第一期直播1月3号，我们来说一说你2022年的关键词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愿望和打算啊？当然，周准的晚上一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配搭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渐入佳境。属于你的2022，关键词是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想好，我可以带你回顾一下2021和2022的交界。知乎有一条非常好的视频，我给大家内录了下来，我们来听听，总结2021，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回头看看过去的2021年，这些片段你还记得吗？ 我做到了啊！这一刻我等了21年。 苏雨天保持住，最后冲刺，加血！苏雨天， 我们很难想象花朵能穿透玻璃，因为玻璃如此坚硬。 打开了二十米大关， 你有坚定的信念，你才能坚持。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比玻璃还坚硬的是什么？石头吗？ 作为一个贫穷的地方，只要有了路，这个地方就不会贫穷。 比石头坚硬的是钢铁， 获得了我们中国人在火星上的视野。 我们为什么能穿透比钢铁还坚硬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只有自己。因为那些留在过去却会陪我们走下去的人。因为那些素不相识却赤心相待的人。 这辈子的价值我不管怎么着，我救了一代人。每一个小圈子都不应该被放弃。 因为那些不断碰壁却不曾停下的人。曾经我们面前有无数坚硬的天花板，但再坚硬的天花板也挡不住一个时代的穿透。 再见2021，你好2022。再见2021， 等待我们穿透的 你好 还有什么 2022。在2021年的12月31号那一天呢，很多朋友会打开手机的微信给重要的人发一些推送，对不对啊？我跟很多人发了我的留言，我的感受。很多人说2022来得又快，很快啊，快得让你反应不过来。那很多人会迷失在2021那个快的节奏当中。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留下自己想说的话啊，太多了。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屏幕有这么多朋友留言，我还是很开心的。关键词燕林，健身，塑形，保持健康，开心快乐。林雷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属于他的2022的关键词，这年仨目标，做好一个品牌，嚯，都做品牌了，不错不错，拍好10条广告，踢满51场球。哇，这都做好相当不容易啊。我预祝你成功，事业成功。大家可以继续来想想2022年的关键词。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啊网站里啊，都会有一些接访接采。我今天准备了4条录音，有是大学生的，有在职场打拼的，还有的全中国各地的人，他对2022年都有不同的期待。那首先我们来听听学生朋友们这一年经历了什么。因为疫情，好些考试暂停，好些学校放假，学生们的压力很大。我不太清楚在听我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学生朋友，如果是有学生朋友的话，我想对你说2021年辛苦了，2022年要微笑着面对我们接下来的人生。我们来听听第一条音频是什么呢？ 改变吧， 发多赚钱。 好，我完成了很多一直以来的计划吧。 You have to deal with a lot of challenges. Learning. Busy. Very challenging. A new job. Yeah, changed industries. 钱吧。 幸运。 觉得自己努力了很多。 和自己喜欢的人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 Serendipity. 挑战。 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然后就发生了。 马不停蹄，大家一起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公司也在就是朝一个很好的方向去发展。 团队也好，个人也好，公司也好，都在不断突破。 在事业上找到自己擅长或者是喜欢的领域， 学习 把以前在加拿大没有的 basement 做好，用这个 base 去赚钱， 也成长了很多，去更多的地方吧。 Keep them motivated. Keep those students inspired with our work. You challenge up to it. Kind of relax a little bit. 冲一把吧，身体健康哦，疫情要好一点，因为真的太想去旅行了。 继续可以快乐的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吧。 多喝水吧，好好工作。你们好好努力工作，然后明年的劳斯莱斯就看你们的。 所有人都变得更好吧。 你看大家都对自己的关键词有的认识，坚持理解换大 house 还有换新车的朋友，这是在职场打拼很久的人的一种感觉。我希望大家的2022年不要太着急，在22年的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去做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健身、锻炼、读书，多跟重要的人在一起。那些与你无关的事情，那些纷扰你的事情，尽量不去理会，少参加一些无用的社交，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和事物上是最重要的。就像接下来这首歌一样，就像所有从晚安北京来到十点打卤机的朋友一样，我们的口号还是那个样子 To be a better man， 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这首歌叫做 I will follow you。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may go. There isn't an ocean too deepA mountain so high it can keep me away. Away from my love.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Go, I follow, I follow, I follow you. You'll always b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my true love, forever. I will follow you. Ever since you touched my hand, I knew. Near you, I always must beNothing can keep you from me. You are my destin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许多隐藏在心中的秘密都是通过眼睛被泄露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嘴巴。眼睛是透明的，通过它们可以看到人的心里。感情的长处在于会使我们迷失方向，而科学的长处就是在于它是不动感情。当情感碰到毁灭的威胁时，就会长得惊人的快。无论情感、表象或欲望，都是瞬息万变的。晚安北京，情感启示录。 看到了大家在说，哎呀，我们的等级又要从零开始了。只要大家呢积极互动我们每晚的话题啊，我就给大家积极的去把这个留言加精，加精之后大家就迅速的提升用户等级，就可以发照片，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互动。你也不要忘记在十点打卤机的抽奖环节里还是有奖品等着各位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参与我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把我的节目呢让更多的朋友听到，让我们的 FM95.4 故事广播在这个夜晚时段的这样一个蓄力呢越来越猛烈，好不好？我是周准，在建外大街14号向你问好。我很想大家，我也很怀念这个夜晚的时候。在2018年的时候，在夜晚跟大家见面，直到现在，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等着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能找到一种家的感觉，就像一个树洞一样啊，就像榕树下很早年的那些文字的一个大网站啊。大家可以把每晚的话题啊，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写下来。我呢，用我最最最最深刻的体会去为大家读出来。还有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是有不同的设置的啊。周一到周三会给大家一个话题，大家还可以畅所欲言。如果你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朋友，厉害了，周四周五啊，叫做音乐万花筒，刚那个片花听到了啊。那周四周五是所有大家乐迷的夜晚，大家都是乐评人，我放的每一首歌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这个歌好听不好听，你喜不喜欢，你听没听过，在什么时刻听到过这首歌，被他感动了还是被他惊到了，你都可以告诉我啊。这就是大家这个等级会迅速的累积起来，只要在十点打卤机的节目当中啊积极的互动，我保证大家两周之后都是3级4级5级6级7级8级的等级。来看大家关于2022的关键词，时光雕刻他说，关键词健身、健康、平安喜乐、学一个新技能、书法、修身养性。我觉得你也可以打一打那个什么呀，太极拳，对吧？我父亲特别爱打太极拳，因为父亲的肺呢功能不是很好，他就会进行这样一些缓慢的体育运动。其实在这样一个对跟自然交流、跟自己交流的过程当中，人也会变得越来越稳定。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在2021年的时候脾气暴躁啊，很多人说2021控制情绪能力没有，管控力太差。我希望你在2022年管好你的情绪，做好情绪的管理很重要，对你身边那个重要的人一定不要，因为他是你最亲的人，他爱你，你就把所有的情绪不加思索的一股脑倒给人家，这样很不好。情未了说我们都属于夜晚夜行侠，还说我们的关键词是健康和大家。小仙儿看到了，说你的关键词是平安、健康、幸福、温暖，希望疫情快点结束，恢复正常。用户0800FG 顺利，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孩子毕业成为一名医生，一切都很顺。孩子都毕业成为一名医生了，哇！您是，哦，厉害了。属于你的2022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可以慢慢去想啊。学生朋友也有自己的一些很多的想法。刚刚听到的是，参加工作的朋友，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学生朋友们他们的2022有什么自己的期待。 2022年继续和他在一块 儿。我也是，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对象。 希望这个9+1苗那个号可以多一点，让我们多约一点。 逢考必过，考试都90分以上，4-6级全过。 2022的愿望就是我能上岸南京， 希望我能读更多的书，然后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 希望2022年疫情好转之后多出去转一转， 疫情早点过去，然后我们能有一个非常丰富然后非常棒的大学生活。 没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信心，一定会能实现所有的愿望。接下来这首歌很多大学生喜欢听，这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的一个组合，叫做告五人。我也是非常想在我的节目当中把很多新的歌曲通过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十点答录机的节目传送给更多的朋友。这首歌曲叫做唯一。其实大家一说，哎呀，唯一是那首歌吗？当然不能放他的歌了，是吧？放他的歌会出问题的。告五人，唯一。就他们的演唱方式特别有年轻人的样貌，在这首歌里能听到很多年轻人的思维。找到你的唯一了吗？唯一是什么？它是不会改变的。改变是什么？或许你没有找到那个唯一。 我是曹玄斌，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 十点答录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其实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这样一个氛围啊，因为在今年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端在十点段有非常多我的好朋友在做晚间的节目，像浩洋啊、道道啊，还有前辈春晓啊，还有之前在一起工作坐在我旁边的韩丽。真的希望大家在夜晚的时候多补充能量，在夜晚的时候可以加加餐，这个餐可以是食粮，除了物质还有精神。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十点答录机，也在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留言，大家多多的留言转发点赞，那大家等级会涨得很快，那就会很多的福利送给大家，我也会积极的争取到十点答录机的各项福利， push 给大家。小仙儿说，每天这么多人一起聊天的感觉真好，但明天又该开始工作了。对呀，明天上班了，1月4号了，大家加油早起。他说希望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年的工作，大家加油。金良社你好，你怎么不多说话了呢？我都想你了。哎呀，你不要这么酸行不行，周准啊，sorry。他说准哥，2022年我要买很多书，好好读书，书中自有什么什么，书中自有什么什么，大家都清楚。多读书的人自带气质，就是一种纯棉的气质，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宝姐姐说，2022年关键词享受，享受生活的美好，享受老工作的美食。哎呀，好幸福啊！享受和分享白天，哦，享受和分享白衣天使闺女的成就感。哇，你好幸福啊，宝姐姐。你这么幸福，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善事吧。用户8704说，我想在2022年先做一个体检，好好爱护自己，对，身体健康最重要咯。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吧，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节目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这个温暖还在下半段继续。希望大家在2022年新的一年锁定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在22点打开收音机，打开听听 FM， 听一听，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的十点答录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夜晚的我们一定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找到你想要的，听到你想听的。一会儿见。 烟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多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治。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弥漫狡诈，一笑生花。 这首歌曲来自于吴青峰，叫做《起风了》。有一阵子呀，北京的风很大，不知道刮大风的时候有没有人拥抱你，让你感受到快乐和甜蜜。其实在起风的时候呢，你可以听一听十点达路机，跟着这样的节奏体会甜蜜蜜的感觉。欢迎你在2022年的1月3号星期一的晚上22:36锁定了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收听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达路机。很多的朋友已经陆续出现在了聊天室，这让我特别的雀跃。这个城市很大，世界也很大，大到有时候我们也许一年都碰不到一次。那这个世界，这个城市又很小，小到只要有互联网，只要我们心在一起，那份牵挂就会彼此让大家靠得越来越近，彼此取暖，就算起风了我们也不怕。所以呢，我要向大家说一下，2022年的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有机会在广播当中见面哦。声音的会面会有更多的想象力。说到会面，我想到了河南会面，想到了各种面食，像牛肉面、拉面啊。希望听十点达路机的朋友都倍儿有面子。2022年属于各位的关键词都是什么呢？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跟我来互动互动。我们的好朋友 FORKY 他说，属于我的2022年关键词一定是健康，希望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用户5609IG 说，看惯了主持人在视频里的表现，如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人总有些遗憾，能否继续通过视频直播来互动，我们期盼着。那行，我申请一下。可是我自己在直播间看到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呢？因为故事广播不像青年广播有那么丰富的视频素材，只是有一个摄像头对着我，你们也愿意看我吗？大家的回答是愿意。我非常的用心为十点达路机准备了15条不同风格的电乐，你看我起的名字有迷幻、新征程，这首歌的电乐就叫新征程，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有青草的样子，有微笑，有花裙子，还有你养的宠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你们在一个草地上看着对面的山，看到了漂亮的风景，还有眼前的湖水，就是这么快乐。我希望2022年大家一定要过得快乐和幸福最重要的。那快乐和幸福从哪里来呢？从我们平常的言行当中来，从我们的内心当中走。如果你不走心，快乐不会找到你；如果你不爱惜自己，健康就会离你而去。 So 你应该懂你会怎么做了吧。刚刚那个愿意，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开心？来，我们一起在屏幕上打一个愿意，预备起。好的，不是打愿意吗？怎么好的 哎，如果想要看到周准在直播间的样子，大家可以打一个愿意，看看有几个愿意的，这样我才有这个，拍个照片给我们的领导说，你看大家都想看视频，你看都愿意，看能集多少个愿意啊。当然了，十点大陆机还是有非常多好听的歌送给大家的，因为我也是一个专业的 DJ 啊，你看这个 DJ， 说到 DJ 啊，这个疫情让很多干旅行的朋友啊，没有 DJ 的这样一个仪式感了。希望呢，2022年的疫情呢转好，各行各业绝对要复苏，然后开始经济复苏啊，大家不要灰心，一定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啊，好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很喜欢听，我也在节目当中之前的很多次放过，你可以把它当作一首歌曲来对你的朋友诉说，好久没见的朋友，你们惦念着他，惦记着他，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的时候，就会在微信里说四个字，哪四个字呢？你还好吗？ 是否还在流浪？是否找到方向？还会想起我吗 ？Kid， 你还和他一起吗？是否总是微笑？每次面对自己，还是最初模样吗？看看自己的脸庞，已不再稚嫩无瑕，流过泪的都会忘，不值得不晓得留下。哦，只是偶尔会想起你的时光，那么难忘，何必倔强，放你离开我心上。你还好吗？记得我吗？记得那段让我们撕心裂肺不肯忘的伤，还是爱原来就这样，还是时间改变了它？这句话你听到了吗？还是很挽回吗？你还时常寂寞，拥抱都没对手，不要对我说谎。看看自己的脸庞，已不再稚嫩无瑕，流过泪的都会忘，不值得不晓得留下。哦，只是偶想起你的时光，那么难忘，何必倔强，帮你离开我心上。你还好吗？记得我吗？记得那段让我们撕心裂肺不肯忘的伤，还是爱原来就这样，还是时间改变了他。我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怕。你还好吗？记得我吗？记得那个让我们后来都不敢听的笑话，听他们说你很快乐，好久不见。 这句话你听到 了吗？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我是周准， 我是周准。 每周一到周五十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我， 来找，等你来找我。 试想一下，忽然刚刚那幅画面当中下雨了，哎呀，一下雨之后呢，需要找避雨的地方。如果你现实当中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十点答录机可以提供免费的躲雨的地方。街上行人匆匆，夜色阑珊，你在便利店戴着耳机，吃着便当，听着十点答录机，这个画面蛮唯美的，对不对？还很酷。我这条音乐是为了，如果有一天直播是下雨天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在直播间也有雨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主持人很用心。刚刚乐意酒说，准子啊，你咋搞的呀，我这酒杯图都发不了了，我等级怎么没了？ 大师兄，我也没办法，我问了师傅，师傅说只能从头再来。 我想说，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晨曦说，片花的风格和本人节目里的风格还是有挺大区别的，是在夸我吗？其实当我们明白了很多的事情之后，你会从不同的方式去应和大家的心理。哎，如果是在现在是2022年，如果是在5年之前，哎，我肯定不是这样说话的。哎，换个电源马上来一个新的感受，走。 你好吗？对，就是说你。你走路的样子好像你有心事。你最近过得不开心，对吧？哎，不要试图掩饰你的慌张，都写在你的眼里，甚至你的脚步都能透露出一些信息。 好了好了，欢迎音乐，欢迎音乐，请驾走。随时切换不同的档位，就是我们面临的生存方式。很多人喜欢玩游戏，对不对？在游戏当中，我们有困难模式、无敌模式，还有新手模式。不管你在人生当中处于什么样的模式，希望你2022年这一年都顺利就对了。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像之前在青年广播的节目当中没有看到的朋友，像露露、四月天。你好，新节目打卡报道，常来常来哈。一啊，也不是经常看到的哈。晨曦是的，然后情未了，原来的级别可以平移过来吗？ 我问了师傅了，师傅没同意，没有这个方法， 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多多的留言。啊，多多的留一些我能加精的留言，我们的后台也是有数据的。你不能说了一个好的我就加精，那我们的师傅会说我的， 悟空， 这不能这样。 师傅， 是吧？所以一定要含金量搞上去哈。属于大家的2022，大家不要忘记话题。话题互动才可以加精，当然我也有加精的权利，所以呢，希望在我的直播间就要有十点答录机留言的风格和水准就对了啊。是啊 ，HOLMES 是老朋友了，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开心不开心？你文笔怎么样啊？刚看到他说。又听到了我的节目，感觉好久没有听到周准直播了。我一直在直播呀，其实不单单在广播里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在很多的纪录片里、广告里。哎，周准，你现在在广播里，你是广播？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周准直播了，还是那个老味儿，就是旁边没周飞了。没问题，改天我把周老板邀请到直播间，我俩一起来晚，来到晚上的节目当中，十点大陆剧那就很热闹了，是吧？周飞，西游乐队主唱啊，八零后的我们，八零后的我们都40了啊，40岁左右了，所以40岁左右的时候呢，人生有新的规划啊，希望大家在十点大陆剧的这档节目当中，周准细心、用心、润色的部分，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体会得到。如果你能体会得到，写一个体会，你够了，周准，你不要这样赚取大家的留言，什么体会，愿意 I believe。 露露四月天说就喜欢级别从新计算的，哈哈，对于新人很友好，没错，希望大家多多的留言啊。小猪毛毛没有不理你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留言哈，老朋友不要介意哈，那么多朋友大家留言多多的我就更开心。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诚意推荐给各位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来自于一个新人演唱的歌曲，也现在是晚风的时候吧，来有请陈静飞，晚风。这首歌让我想到在这个城市的一角，你的样子。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吹来多少轻松，吹走无数眼瞳，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遥望无尽星空，上闪烁的点点流萤，夜空中点点的星，那些花香树影随夜色染成透明，晚风轻轻飘荡，心事都不去想，那失望也不失望，惆怅也不惆怅，都在风中飞扬，风轻轻飘荡，随我吟波逐浪，那欢畅都更欢畅，幻想更幻想，就像你还在身旁。 有位朋友是我的朋友，他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他叫做晨曦。他说原来每年的最后一天或者元旦第一天，我都还写写日记或者感慨或者希望，现在似乎这种心境没有了，只是想着明天该给孩子做什么早饭。你现在是一个妈妈了，我觉得你不要让这个习惯彻底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掉，你可以多一条精神，多一条身心去想一想孩子做饭和诗意如何结合，好像有点难哈，也许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貌，乐观积极的面对吧。 直到天色未明，都消失的无踪影，晚风轻轻飘荡，心事都不惆怅，都在风中飞扬，晚风轻轻飘荡，随我吟波逐浪，那欢畅的更欢畅，幻想更幻想，就像你还在身旁。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很成功， 夜晚的你，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 十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2022年的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22点到23点等你来找我。谢谢大家的留言。有一个朋友他逗啊，感觉周准的声音很像林赫。林赫是1039的吧？林赫是非常好的声音啊，知道了，知道了。嗯，林赫非常棒啊。春风拂桃林，你们都来啦。嗯，我发现这个时间段有好多朋友没有出现，希望在之后的2022年，好多的朋友来到这里与周准进行一个深切的互动。嗯，乐意酒属于你的2022关键词：事业爱情双丰收，别墅开始小装修。哎呀，你这诗整挺像样啊，后边没几句了。时间过得好快啊！哇，属于我们的第一期节目马上就要 say goodbye，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啊！那我要谢谢大家今天来的朋友啊，厉害了！所有的朋友都加精，那我们的服务器要崩掉了。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留言，我也没有统计，但是挺多的。我谢谢大家一拍即合来到新节目，希望大家在新节目找到新的感觉。也希望大家这一年顺利。明晚呢，节目的话题是跟疫情有关的，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个非常好的微信的，这个文章，我觉得非常棒写的，真的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这一年大家都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跟心爱的人、喜欢的人、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找到广播的感觉。我依然是那个用心的周准，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我的用心。好了，现在呢就打一个心在我们的屏幕上吧，不要忘记接下来接着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听听书场，记得明天晚上10点来这里哦。 Love is love, say goodbye。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国荣先生，风继续吹。走了，有点舍不得，再加一个小时吧，不行，后边还有听听书场呢，悬疑谜案，我会想着你，从白昼到深夜，明天见。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逝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 大咖来啦，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啦，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8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